七集，守护者外出。 那么那些闪现未来的幻象会成真吗？ 以我的经验来看，是的。厨子曾经在一个幻象里看到我打碎了一块水晶，所以他就把水晶藏起来了。过了好几个月，主人终于开口要那块水晶，他把水晶从藏着的地方拿出来，不到两分钟我就把它打碎了，完全不是故意的。第二天，厨子就弄来了那副粉晶眼镜戴着。还有别的事吗？ 卡德加没有再多问，但他在爬上通往图书馆的楼梯时仍然感到很困扰。整理工作进行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该干的事情都干完了，而麦迪文的突然消失让他茫然无措，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干什么。他走进图书馆，房间的一侧摆着那些被蟋蟀识别为安全的书本和书本残骸，而另一侧堆满了检测出有陷阱但要完好得多的书本。大桌子上铺满了零散的纸页和没打开的信件，堆成大致规整的两堆。书架已经被他清空了，上面的铁链已经没有了犯人，只能空悬着。卡德加可以整理那些文件，但最好还是先把书本重新上架。然而大部分的书要么没有书名，要么就是封面已经磨损脱落或者被扯烂了，书名完全无法辨认。要想确认内容，就只有翻开书查看这一种方法，但是这样做又会触发书里的机关。卡德加看了一眼地板上的胶痕，摇了摇头，然后他开始搜寻，先是在那些有机关的书里，接着又是在那些没有机关的书里，直到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一本封面上画着一把钥匙的书。书是被锁住的，被一圈厚重的金属条箍住，上面还有一把锁。卡德加没有找到任何一把真正的钥匙，不过考虑到这里疏于管理的情况，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金属封条很牢固，书的封面是用红色皮革包着的金属板。卡德加从他的包里掏出那一串薄而扁平的钥匙，然而没有一把能够打开书上的大锁。最后卡德加好不容易用刮刀的刀尖捅进了锁眼里，把细细的锁舌顶了上去，在一声令人满足的咔嗒声中，锁被打开了。卡德加看了一眼他放在桌上的蟋蟀，他仍然没有发出声音。他屏住呼吸，翻开了这本厚厚的典籍，一股纸张腐烂的臭味飘进了他的鼻孔里。这是一本关于陷阱与锁的书籍，《保护机关破解方法论》。卡德加拉过一把椅子读了起来。麦迪文消失了整整两周，这段时间里，卡德加完全把图书馆据为己有。每天早晨，他吃过早餐，向莫罗斯敷衍地汇报一下进度，总管和厨子对此都完全没有表现出兴趣。接着卡德加就一头扎进图书馆的宝藏里，午餐和晚餐都会给他送过来，他经常借着水晶球柔和的蓝光工作到深夜。他也已经适应了这座奇特的高塔，他的眼角余光经常会瞥到一些影像，譬如一个穿着破烂斗篷的身影一闪而过，又在他回头去看的时候消失不见，总有未说完的语句消散在空气中。有时他会感到一阵突然的寒意，就好像一扇门或者窗忘了关上，或者是气压突然一变，仿佛一个秘密入口突然开启了一样。有时高塔会在风中发出呻吟，那是千百年来历尽沧桑的砖石彼此摩擦产生的声音。慢慢的，他学着去解开那些最珍贵的典籍上布置的机关，了解图书馆里藏书的性质。虽然还没有掌握具体内容，他的研究在破解机关方面对他的帮助很大，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破除咒语机关和重装陷阱的专家，就像他在达拉然是个打开门锁发现秘密的专家一样。不管他是魔法的还是机械的，破解大部分锁闭机关的诀窍在于要在破坏机关的时候欺骗他，让他以为自己没有被破坏。只要能弄明白触发某个陷阱的具体条件是什么，不管是压力变化还是移动的金属开关，甚至是暴露在阳光或空气下，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但也有些书籍令他束手无策。他特制的撬锁工具和灵巧的小刀都无法破解书里的机关，这些都被他放到了二层的最里面。卡德加下定决心要弄明白这些书里到底写的是什么，靠他自己的努力，或者从麦迪文的嘴里问出来都行。他很怀疑后一种方法是否能成功，而且他感觉大法师只是把图书馆当作一个堆放旧信件和寄存未来书籍的地方。肯瑞托大多数法师的藏书多少会有点秩序，最宝贵的典籍会被珍藏起来，然而麦迪文把所有东西都随随便便地堆在一起，就好像他们根本没有用。卡德加心想，可能麦迪文的目的就是让准学徒躲得远远的。现在书本都已经摆到了书架上，最宝贵的和无法阅读的那些放在二层，用链子固定住，而比较普通的军事史、年鉴、日志类则放在一层，卷轴也放在一层，内容从乏味的暴风城物品交易记录到长篇史诗不一而足，后者尤为有趣，因为里面有几首史诗是关于那位据称是麦迪文的母亲艾格文的。如果他真的活了800多岁，那么他一定是位特别强大的法师。卡德加想，里头那些有机关保护的书很可能有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到目前为止，这些典籍抵挡住了卡德加每一次为了绕开他们的封锁与陷阱而进行的普通请求和暴力尝试，而且每一次他试图开锁的时候，那个侦测蟋蟀都会发出惊恐的尖叫。虽然书本已经整理完了，但是卡德加仍然一点也没闲下来，他忙着收集整理脱落的纸页，重新拼合那些几乎被岁月摧毁的古籍，以及给大部分信件归类，或者至少把它们读了一遍。有些信是用精灵文写的，而更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信件都以某种方式加了密，后面这种信件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蜡封，既有艾泽拉斯、卡兹莫丹、洛丹伦的，也有一些卡德加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这些信件的主人彼此之间都是通过密文交流的，包括麦迪文在内，倒是有几本关于密码学的古籍，然而他们大部分讲的是字符置换和暗语，跟信里的密文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也许来信人将好几种方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独特的加密方式。在麦迪文突然回到高塔的那天夜里，卡德加正在埋头研究那几本摊在桌上的密码学典籍和精灵与矮人语的启蒙书。卡德加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但突然感觉到了大法师的存在，因为空气陡然变化，仿佛暴风横扫农田。卡德加转过身，看到麦迪文就在眼前，宽阔的肩部填满了门框，长袍在身后无风舞动。卡德加说着露出微笑，从椅子上半站起身。这时他才发现麦迪文的头发一团蓬乱，闪烁的绿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怒火。 先生，我 小贼，入侵者！ 麦迪文指向卡德加，念出一串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音节，那些词句根本不是为人类的喉咙而造的。卡德加不由自主地抬起一只手，在身前画了个保护符咒，然而对于麦迪文的咒语来说，他的举动只是一些粗鲁的手势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一堵凝固的空气墙向卡德加猛地撞了过来，将他连人带椅掀翻在地，典籍和启蒙书籍像突然被风暴袭击的小船一般从桌上滑下来，笔记在空中盘旋飞舞。卡德加猝不及防地被咒语击飞，撞上了身后的一个书架，书架被撞得摇摇欲坠，他生怕书架会倒下来，那他这么多天的苦功可就白费了。结果书架倒是没倒，然而压迫住卡德加胸口的力量变强了。 你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卡德加，您的助手，我在收拾图书馆，遵从您的命令。 我很抱歉，孩子，我忘记你在这里了，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偷。 哪有小偷来过的房间会比之前更整洁啊？ 是啊，没错，你整理得很好，之前还没有人做到过这个程度。 我是按类型整理的，历史类包括史诗都放在您的右边，自然科学类在您左边，传说资料在中间，语言书和参考书也放在一起，更强大的资料炼金术笔记、法术详解和理论在第二层，还有一些我无法辨认但看起来挺了不得的书，您得亲自去看一看才能知道了。 好，好极了，做得非常好，非常好，确实很出色。现在快过来吧。你不来吗？ 来什么？我们要去哪儿？ 去塔顶，快过来，不然我们就要迟到了，时间宝贵。 塔顶？塔顶有什么？ 交通工具。我必须向你道歉，关于刚刚的事。 大人， 我的记忆力已经不比从前了，年轻的杏仁，我本该记得你在塔里，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以为你一定是个…… 大人，时间宝贵。 啊，时间，是的，时间确实宝贵。快来，别拖拖拉拉的。莫罗斯，麻烦你拿金哨子。 我已经擅自用过哨子了，先生，他们已经到了。